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 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物，我是龙野。我们经常自我安慰，等忙完了这段时间我就去做这个就去做那个，其实今天不想做的事明天也不会想做的，一再拖延可能就再也不会做了。一旦辜负了时间，时间也会辜负我们的期待，只有脚踏实地，未来才能触手可及。 在镜子里面，旧时光和我相遇，那片远远的天空，炉火殷红的暖冬，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，看着奔跑的童年，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。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，唤醒贪玩的耳朵，爱是手捧的红苹果，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， 看见一段文字，或者是感觉别人说的什么东西不够正确的时候，我们最好能够提醒自己，这只是自己认为的不正确罢了，只是自己的角度以为的不正确罢了，只是我们自己年龄以为的不正确而已。

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，最后却分手了，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别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想再花时间，不想再去了解了。就好像你写一篇文章快要写完了，但是最后却弄丢了，要重新写一遍。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，但是却懒得写了，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你所有的精力，只差一个结尾，你却要从头来过，原来的那一些都没有办法清零罢了。

最近在看《命运的内核》，觉得有一段话写得很好，说年轻的时候以为爱与互相了解是有关系的，年龄渐长才知道没有谁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，爱本来是一种想要了解别人的愿望，只是因为不断失望，这种愿望就死亡了，爱或许也随之死去，或许变成了痛苦的情谊，变成忠贞，变成怜悯。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，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烟消 总有些人分不清楚这不好和我不喜欢的区别，可能会以为自己就是全世界，或者是放大了自己的感受，所以我们需要时刻的保持理智，有时候善良也是需要去懂得和学习的。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，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